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今天是2018年11月16号，星期五，22点02分07秒。谢谢你来到十点大陆机的周末夜晚，欢迎大家。在我进直播间的刚刚5分钟之内，我收到了一个朋友在我们微信群里的留言。他最近换了一个新的公司，是那种互联网的公司，他每天很忙碌，天天的开会晚回家，经常让自己的身体很疲惫。今天是他儿子的生日，他大概刚刚9点多才从他的单位出来，然后火速的去到商场给儿子买了两个生日礼物。我们都是和时间赛跑的人，但是我们的寂寞因为爱人家人的陪伴而一切变得十分的美好。今天祝所有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谢谢游泳的云，你记得22点02分发新的这个小小的暗号，我收到了。I copy that。 周末了，每一个人都很放松，你从朋友圈的这样一个气氛气息都可以知道，今天是礼拜五，星期五，我们可以去 party， 可以自己去逛商场、看电影、购物、吃饭、逛街、晚睡、打游戏、打豆豆。 Anyway， 我在直播间恭候你的光临，谢谢稻草人送我的掌声。如果你今天晚上有花腰豆的话，可以多送我一点，各位朋友们 everybody。但是我不可否认的是，每天晚上都有寂寞的灵魂出现在我的节目当中。我忽然想到一个特别好的命题，十点答录机寂寞典当行。我就是一个典当行，我可以典当寂寞，你把寂寞扔给我，我送给你很多很多好的东西。这是一个良性的寄托。我也希望你来到十点答录机，寂寞离你远远的，有收获。你可以睡到一个非常舒服的觉，然后做一个很久没梦的那叫什么美梦吧。醒了之后，你嘴角都是甜着醒来那种的。今天所有进我十点大陆机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皮肤白，大长腿，加工资。可是寂寞每天会偶尔找到我们呢，找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排解，去解脱。我在寂寞的时候呢，我有一个习惯，我寂寞的时候我就会让自己闭上眼睛， 我喜欢戴着耳机，我每天晚上戴一个小时耳机，我放足够大的音量，我的耳膜已经受到了严重的侵扰，但是我还是喜欢戴着耳机听音乐。我每天大概要听很多的歌，我选择的每一首歌曲都是寂寞点灯行送出去的好音乐。我也希望所有今天进场的朋友，寂寞远离你，温暖拥抱永远陪在你的身边。 Love is love。 第一首歌，我在北京，你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也没关系，2018年每周一到周五我都会在这里见到你。也许你生活在一个平静的小城市，也许你生活在繁华的大都市，你还没有找到心灵的寄托，一个安稳的住所，但你有梦。在你打发寂寞的时候选择了来看花椒，然后就看到了十点大路进，就莫名的点了进来，然后就听到了现在我给你放的这首歌。我叫周准，我在北京，我在建外大街14号朝阳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 FM98.2，我在等你来。第一首歌是一个非常会唱城市情歌的歌手，来自于新加坡，蔡健雅。 总认为这个世界没有我无所谓，这样的感觉或许从以前就在，努力独自面对，倔强的以为没人能体会我这孤独的伤悲，就别抱紧我，别安慰我，就放弃我，让我继续坠落。爱是什么颜色，模糊了，忘记了，似乎爱曾与我擦肩而过，却不曾逗留，也从不属于我。 属于我。 这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演唱的，名字叫做《坠落》。此刻你的心情是飘起来还是荡到谷底？希望十点打卤机让你的夜晚变得开心一点，明朗一点。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有的朋友说今天晚上的音量会小一点，真的吗？我觉得我的音量已经开得足够大了。现在正在通过收音机听我节目的朋友，或者是通过车载音箱听我节目的朋友，声音真的是有点小吗？你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的花椒告诉我。谢谢梅西分享了我的直播间，因为分享之后李大宝来到了直播间，游泳的云也来到了直播间，谢谢大家。我们的听友无声发了一张还挺有意思的网络那样的图片，说国际孤独等级表第一级一共有10级，你看你是几级用户。第一级别，一个人去逛个超市，谁没有一个人去逛过超市呢？我想大多数都是第一级用户吧。第二级，一个人去吃餐厅吃饭，很多人一个人去吃饭好吗？第三级，一个人去咖啡厅。第四级，一个人去看电影。第五级，一个人去吃火锅。第六级，一个人去 KTV。 第七级，一个人去看海。我觉得到第七级才是孤独的开始，寂寞的表现。第八级，一个人去游乐园。第九级，一个人搬家。第十级，一个人去做手术。蛮悲凉的哦，这只是网络的图片。我想前五级应该每一个人都去过吧。第六级，我一个人去看过海，我一个人去唱过 KTV， 我还去西直门的钱柜自己录过卡带的 KTV， 自己特别孤独的哭着唱完好几首歌的 KTV， 你有过吗？我有过。一个人去看海，跑到海边孤零零地坐在海边，让海风吹得自己感冒发烧，挺傻的哈。一个人去游乐园我也去过，自己坐那种非常吓人的过山车海盗船的项目，我也不害怕，就觉得很麻木。一个人搬家搬过很多次，一个人去做手术没有过。我是9级孤独用户，你呢？喝酒能减肥就多好啊。是啊，我今儿是斑马，斑马横条，对对对。不管你孤不孤独，孤独寂寞不寂寞，希望你来到十点打卤机寂寞点当行，让你们的寂寞全部消失掉。当然了，我也希望你让我也变得不寂寞。其实有时候我在这个城市里工作的时候，比如说我是一个主持人，我打开话筒，尤其我的眼前就是一片任何我可以想象的世界，因为每一个听广播的人现在的心情不一样，你的场所不一样，你眼前的场景也是更不一样。或许有的人就在海边听我的直播呢，或许有的人在路上开着车听我的直播，走路听我的直播，坐地铁听我的直播，在家里的沙发上看我的直播，在阳台上看我的直播，甚至在天台上看我的直播。所以我不会显得很孤独，但是我在想这个城市里听到我这个节目，看到我这个节目之后的人，他们的生活会怎么样呢？会有变化吗？我真的希望可以影响到大家，这个影响是正面的，每晚都是。今天晚上大家的音量有问题，那接下来我就让我们的导播去调一下。如果真的大家都觉得今天晚上音量小的话，我放一首歌马上解决这个技术的问题。在放这首歌之前，我想跟大家说，希望大家像一个大人一样生活啊、oh, no 像一个大人一样生活，像一个小孩一样 生存。我喜欢的郭顶，有没有喜欢郭顶的朋友？一定有喜欢郭顶调调的人。阳光里的时光梯，阳光里的时光梯，听上去双重的走向幸福。有请郭顶。 窗外透进的微光，照不进你心的墙，还有走夜的广场。你说靠在我肩膀，痛苦万有有力量，只是你好像逆转时光，离开这离开这重伤，心却被捆绑，我心动着你深陷的眼眶。我们曾相信爱是湖泊，却被它割伤，连凝固在心上就开始飞翔。别再为了爱迷茫，自由坚强，像裙摆那蝴蝶开始飞翔。放开紧握的手掌，让它去吧，开始爱已走了样。 星愿静静的旁观， 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我们已经在非常积极的解决大家听到声音小的问题。好像我看到了直播间的这样一个液晶显示哈，确实有一点点小。大家今天晚上把你的声音开到最大吧。刚刚进入直播间的名字叫做心静致远，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有的朋友说享受寂寞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可是每一个人都不一定能够享受寂寞，没有修行到那样一个档位，我们就一直孤独寂寞着。于是我们找了各种各样解决寂寞、打发寂寞的方式和方法。我想告诉你们，我最最不推崇的是因为寂寞而用另外一种方式排解、打发寂寞。你要用充实的时间让寂寞不再是你生活的最重要的部分，而是慢慢的、慢慢的走出寂寞。刚刚那首歌来自于郭顶，我非常喜欢《阳光里的时光梯》。有多少现在内心阳光的人呢？也许因为生活的压力、工作的不顺、理想的不确定和未实现，都会让我们有一点点不快乐。于是找各种方法，你去找朋友聚会，本来是聚会，最后成了烂醉；本来去想唱歌，然后在 KTV 哭成了泪人。这都是我们似曾相遇的生活经历。接下来我要放一首歌给你，这首歌也许适合这样一个周末，但是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心里不是寂寞，我是有一点点的疼痛。确实有的人在情感里可以做到游刃有余，迅速的抽身，迅速的坠入。你是这样的人吗？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是每次情感付出都非常直接和真挚，然后我会从那个离开我的人身上学到很多。十点答录机，寂寞点当行，今天晚上第三首歌要送给你。这个城市里有太多孤独寂寞的灵魂，在这样一个时间段经历自己或许该经历的人生，或许你不愿意去踏上的一条道路。你听这首歌是否有点孤独？它跟寂寞不一样。离开我，陶晶莹唱过，我觉得陶晶莹是女生的表达，我更欣赏齐秦这版。我真的希望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可以看花椒我放的图片。我看到这些图片，我就想到了孤独，我想到了离开他，想到了离开我，慢慢的走远。 我把你的电话从手机里消除了，我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喷掉了，我把你的照片用全家福挡住了，你让我的懂事变成一种幼稚，你让我的骄傲觉得很无知，你让我的朋友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要给你推送的是一个乐队的歌曲，这首歌对我来说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我身边有一个女同事，她是我跟我一年进台的同事，她歌唱得特别好，现在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爱她的老公，还有他们爱情的结晶，一个漂亮的小宝贝。我至今记得她曾经有两次在我的肩头哭泣，好像是情感遇到了问题，或许我是一个特别可以去依靠倾诉的人吧。他每次都跟我讲，讲很多，一开始情绪控制还好，越讲越难过，越难过情绪越激动，就哇哇痛哭起来。我看到他痛哭，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借他肩膀靠一靠。我想在九年之前，他是寂寞的，内心极其的孤独，倾尽所有却换来的是空空荡荡的房间。又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差，然后是单位派公差那种的，我们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大家都在一起吃饭嘛，我工作一天晚我们去电台这样的交流，好像是三亚吧，哇，我不太记得，反正是一个出差的一个晚上，然后大家都在那边吃饭，然后大家都分别出来在这个风景当中待一待，然后我俩一人拿瓶啤酒坐在一个石阶上，我说你最近怎么样，他说好多了，我说真是为你开心，他说找到了另外一个新的寄托，也忘记了上一段的苦难和苦衷。我说你是怎么走出来的，他说自己走出来的，拼命的看书学习听音乐弹琴唱歌，真好。其实我想对他说，在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喝酒那天晚上，我的内心也正在经历一场煎熬，只是我是一个男孩子，我不能对他讲。我说我放一首歌给你听吧，你将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那个夏日的夜晚，我们坐在石阶上拿着两瓶啤酒，我用手机的外放听到的歌曲。 辽寂夜空，无尽无穷，留一盏灯为你到天明，忘不了曾经甘苦与共，不问冷暖相依相交融，你随心而行，剩下我妩媚不宁，想把你留下来生活，不再去漂泊，想给你一些缝隙，我的心情已淡漠，想让你变快乐，不管未来多渺茫，想和你说再见，人已不知了去向。 其实我很想念你，不只是当我在远方，可是我不能说，我怕说了会打扰你的生活，打扰到很多本来平静的生活。 忘不了曾经青春懵懂，穷尽所能摸月披风，后来云过天空，你随 乐队的歌曲，名字叫做娜娜。就是因为简简单单的编曲和那种直接的演唱，会让人印象十足的深刻。每一个有故事的人都应该听得懂娜娜这个演唱人嘎啦给你带来的感觉。音乐最大的好处是能让人有一个地方躲起来。希望这首歌你听完之后，在这样一个周末的夜晚，有一点点自己的时间，考虑你跟他之间的故事。十点打路机，点一首歌。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打路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现在的人呢，很少打开电视机看电视了，因为网络很快，然后你可以随时随地看到美剧，看到你想要看的综艺节目、电视剧、电影。那天我看到了一个很鲜有打开电视机看到了一个唱歌的一个蒙面唱将的娱乐节目啊，应该叫娱乐节目了。许佳莹，我非常喜欢的拉拉许佳莹呢，现在已经很幸福甜蜜哈。然后她在戴上面具的那一刻唱的那首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是莫文蔚的歌，唱出了徐佳莹的味道。然后他就在说一段对白的时候，我感触很深。他说像我们这种歌手，也许戴上面具唱得更踏实，因为我不会担心大家看到我的脸之后，大家的感觉是不是会从我的脸出发，而忽略了我唱歌的技巧。我不是那种漂亮的女生，我也知道在舞台上大家看的不是我的长相，但是我更清楚的是，我如果把歌唱好，我自己本身就是漂亮的，我看上去也会变得比之前漂亮一些。多么可爱的女孩，只因为有了对音乐的尊重，拉拉徐佳莹才取得了同龄人难以取得的演唱技巧、舞台驾驭能力和创作能力。新浪微博我的梦在雪里燃烧说，准哥每天晚上一身衣服呀。是啊，为了直播反正是七八件倒腾着换吧。我觉得外表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你说每句话然后做每件事都是真心真意就对好了啊。接下来有请拉拉徐佳莹，这首歌我也特别推荐你，绿洲。我希望你心里有一片绿洲，属于爱情，属于青春，属于澄澈的青春，属于亲情，属于妈妈爸爸单纯的眼神，属于自己，属于朋友酣畅的欢笑，最后属于黑夜，属于夜晚透彻的灵魂。有请拉拉徐佳莹。 我会托起自己的宽容，情愿放逐每条背叛的线索，你的沉着喧闹的震耳欲聋，嘲笑我永远的词。心循环的作弄，你的温柔埋藏甜蜜的阴谋，怂恿我做困兽之斗。你带我前走，我也厌倦了。 前进的我。承受压抑每个歇斯底里的念头，你的借口浅薄的像根烟头，熄灭我最后的渴求。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把大家当自己人。我的前任女朋友长得很像徐佳莹，这是我的一个秘密，跟大家分享一下。每次听她唱歌，我都想到一个身影，想到跟她在一起，我弹琴她唱歌的那些瞬间。就是一个不太好看的女生，但是她唱歌也很好。从他那种眼神当中，我听得出来，也看得出来他在唱歌的时候的倾诉。所以每一个有故事的人才能听懂心里的歌。小小的身体有大大的气息。谢谢拉拉徐佳莹，也希望她幸福，创造出更加动人的音乐。时间来到了22:44:47，这里是十点大陆机寂寞点当行，希望所有的寂寞在这里都消失。你把寂寞送给我，我把一个等价的快乐，甚至超出这个寂寞的快乐和幸福的一个展望点，送给每天晚上出现的你们。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北京粤语录呢，是我在大学学校的楼下的小包房的录像厅里看的一部电影。那个时候我也有乐队，我是键盘手，我看到他们为一个女人，为一些事情争执， 就觉得怎么不可思议，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音乐在一起的吗？其实我们觉得音乐变得不再单纯的时候，生活就把它最浓重的阴影映射到你的眼前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其实我在两首歌里来回选，嗯，一个是刘若英的《陪伴者》，一首是孙燕姿的《天使的指纹》，最后我选择的好像是《陪伴者》。我要在今天晚上2018年11月16号晚上22:47感谢那些曾经陪伴我的人，也向收音机前那些所有曾经陪伴着你们的人说一声谢谢他们。陪伴是一种难得的生命靠近，那是那种主动的摒弃了所有一些物质的世俗的眼光的靠近，这些靠近关乎于声音、眼神、微笑、期待，也许是伤害。我们一开始去了解一个人的时候，他并没有成为我们的陪伴者，有些人希望这个人成为我们的陪伴者，那这个人最终成为了我们的陪伴者之后，他们又会带给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些所有关于陪伴的元素和情绪。接下来这个时段，我们就交给我也非常欣赏的刘若英导演、歌手、演员。我喜欢刘若英的长相，是因为她老一种出水芙蓉的感觉，不用化妆，白白的皮肤，大大的眼睛，浓密的头发，说话一样的歌唱，在讲述一件真实的情感道理。谢谢这些年你们的陪伴，虽然我也说很累很辛苦，我也不能跟你说往前走。 看似一无所有的黑夜里，孤独满溢，也许一相爱的两个人之间需要距离，人从出生那天各自独立，然后用声音眼神相联系，所谓爱只是互相存在的定义。所以我决定用这个方式继续爱你，就像一座岛屿旁边的岛屿互望不离，没有画蛇添足的承诺讯息，我们有属于我们的言语，所以黑夜才能追明孤独的风影。陪伴这一向都是安静的，在对方知道的某个那里，有你支撑你该飞翔和探索的领域。陪伴这一向都是轻盈的，所以不会留下任何脚印，就如同我不需知道多爱你。也许我们一路上寂寞要比爱拥挤，请演出可歌可泣，在独自醒来的微凉黎明中，何处摸不到对方深夜里还有熟悉眼神和声音默默惦记。 早知道你多爱我。 谢谢刘若英，突然不想对你说，不想告诉你我有多爱你，你有多爱我。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转眼今天的相聚就要 say goodbye。 不管今天你是在车里听到我的广播，还是用手机看到了我的直播，我要说声谢谢你。2018年每周一到周五我都在夜晚出现，因为这个节目我又交到了很多新的朋友，认识了很多夜晚纯真又寂寞的灵魂。我们的听友群每天都在分享着生活的点点滴滴，是一种快乐的释放的真诚的交流。我真的希望这里是一个寂寞典当行的大家庭，我们每天见面，每天成长。不要忘记接下来武哲龙先生的好想和你说。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周。好多朋友在说你为什么老戴帽子啊，因为头发是这样的呀，因为我不想留那种两边蹭蹭上去的头发了，我留了好久了，我要留一点点长长的头发，显得浓密一点。看到的 Sony 舅舅，你刚刚忙碌完，周末的周五晚上22:54你才刚刚忙完工作。其实在这个城市里有很多努力的忙碌的优秀的朋友，我只想对你们说，好好的照顾一下你们的身体，陪伴你们的家人，然后呢有时间多多的休息，每一个人好好加油。我一头长发的时候很吓，会不会很吓人？年轻时候还真的留过长发，人潮人海中又看到你啊。一个小时过得很快啊，有时候你发现没有，人说一句话的时候会想你很多，像我这种。现在我不了，我觉得有什么就直说，但是我会考虑到听这句话别人的感受，所以我们要一起变成更好的人。我要走了，周末愉快，晚安。 Love is love， 有请孙燕姿，天使的指纹。谢谢Sony舅舅送我的喜欢你 Each other， 谢谢你。还有的朋友问我，我在想生活中周准是个什么样子，你去问群里的朋友，他们大概了解。天使的指纹，我们现在都指纹了是吧，什么指纹录入啊，指纹去送签证啊，过安检啊。见字如面，拜拜。 静悄悄乱纷纷，都输给了时间，却没有辜负青春。他诚恳才不让你等，你失落了黄昏，却换来平静夜深。渲染错爱只是为真爱作证，所谓魔鬼留下的伤痕都是天使的指纹。灯火阑珊，何必急于看到那个人，等谁的安稳都只因为那盏还没开的灯。 自以为是的缘分，最后才顺其自然，看花开无声，离开你那个人，同时释放了你，你为何不转身？众里寻人，错爱只是为真爱作证，每次